眼神交汇， 现在也舍不得离开。 She's the one, she's the one, 有一种触电感觉。 She's the one, she's the one, 她就是今生的爱。 感情线两袖相连， 连成一线。我、oh, I know she's the one。 太热，你是不是干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呢？工作效率也下降了，只想找一点好吃好喝的。对于天气太热的时候无心干活这件事呢，科学家说这并不是你的错。炎热确实会让我们变笨的，工作效率确实是会变低的。这件事情不让老板知道怎么可以呢？ 又会没气力杀，你的照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，哈，你的奶我在背，我们是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，哈，抽烟机大门市，你不知道你到了。